草原冷，我要去闯荡，睡在草原上，情歌唱嘹亮，蓝天白云成吉祥，格桑花怒放。草原狼有草原狼，你健壮又善良，我要随你去远方，做你的新娘。 所以说草原是个好地方，草会水美，做牛羊，蓝天白云和风光，人间最美的天堂。我是一个草原狼，性格豪放善良，骑着骏马走四方，唱着情歌看牛羊，这里天地共享，等你做我的新娘。 草原它苍茫，风儿在荡漾，你们平川赛边疆，我要去闯荡，睡在草原上，情歌唱滚烫，太阳月亮也向往，我心花怒放。草